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从这里面能够听到什么样的乐器呢？是否能够找到弦乐的声音，或者是能找到像这样的旋律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的歌唱的声音呢？因为这的确是来自于莫扎特他的歌剧当中的旋律，这是来自于莫扎特他的歌剧《唐·乔万尼》当中的一段。那在此刻来聆听到的几段音乐全部都是由这样的乐器来演奏的，那这些乐器全部都是木管，那这也是一个木管重奏团，他们来演奏的莫扎特他的歌剧当中的一些段落。想一想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咏叹调，在这里是用木管组、木管的乐团、木管的乐队来演奏的，这也是今天永恒的魅力的特别之处。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Thank you. 麦莉，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于莫扎特的歌剧当中的一些段落呢，全部都是由木管的一个重奏团来演奏的。这个重奏团呢，其实它是来自于荷兰的，由八位音乐家、木管演奏家他们来合作来完成。那其实像我们所熟悉的这些旋律呢，都是来自于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还会聆听到的是《后宫诱逃》，很多非常熟悉的我们熟悉的这些歌唱家所演唱的一些段落，今天都改编成了像来自于木管乐队他们来演奏的，非常新奇，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老的旋律或者是我们熟悉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重新由其他的乐器来演奏，完完全全是一个新的面孔。荷兰木管重奏团他们来演奏的莫扎特他的歌剧当中的一些段落，比如刚才我们就特别熟悉，对吗？其实在这个重奏团里面呢，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五重奏啊或者是四重奏啊，而是有很多位音乐家组成了，他们最多的时候大概有20位的木管演奏家来组成这个合奏团。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木管的各种乐器他们的组合而成，比如说长笛、双管、单管、大管，还有铜管乐器、圆号加在一起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木管重奏团。每件乐器都各有自己的一个特点，长笛就是那种音色清新透彻，而且高音非常的活泼明丽，低音呢也是非常优美悦耳。双簧管是典雅而且富于歌唱性，单簧管的音色纯净，演奏技术丰富，音区也是最宽广，大管的音色有的时候哀伤，有 有的时候甜美，断奏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幽默和顽皮的效果。而且铜管乐器圆号的加入更是给木管的所有的音色在一起有了一个韵色生辉的作用。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木管重奏来演奏的莫扎特歌剧里的一些段落。其实这个录音呢也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 世界成都而来，450万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尊邸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 Thank you. 今天听到的荷兰木管重奏团他们来演奏的莫扎特的歌剧，选自莫扎特两部，一部呢就是现在耳边听到的《唐乔安妮》，另外一部呢也是在下半时段会为大家带来的《后宫诱逃》，都是把在剧中非常著名的一些段落改编成了完全是木管乐团来演奏的。莫扎特的这部歌剧呢是一幕两部两幕的喜歌剧，在1787年的时候完成，而且在当年的10月29号上演布拉格国家歌剧院首次公演，而且首演呢就大获成功，就像他的《费加罗婚礼》那样，也是使布拉格城为之沸腾。因为《费加罗》一剧呢，也是对这位作曲家无比风靡的布拉格听众们啊，也是对这一部剧抱有非常热烈的这样热切的期待。那当亲任指挥的莫扎特出现在乐队池中的时候，就报以了春雷般的掌声来欢迎他。那今天来聆听到的其实都是在剧中的音乐，因为有了太多的改编，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木管乐团来演奏的。

上海站和杭州站之后，星球奇境中国区巡展第三站日前登陆北京，将持续到6月18号。星球奇境展览以 NASA 太阳系探索计划为主题，带来360度太阳系全景影像体验，带领观众零距离触摸外太空，亲身感受人类一步步走出地球、探索各大行星的历程，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纪实文学《梁家河》一书首发仪式昨天在陕西西安举行，本书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梁家河》全书10万多字，40多幅图片，共分为4个部分，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回梁家河的生动场景，以及40多年来对梁家河乡亲们的绵绵深情和关心牵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管乐团来演绎的莫扎特的歌剧，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主题。说到木管乐团，可能我们最熟悉的是木管五重奏，那在这里面呢会有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还有圆号五种管乐器在一起合奏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表现形式。那这种形式的确立其实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演变，而作曲家们也为之付出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木管五重奏是室内乐重奏里面应该说难度最大的一种，和弦乐四重奏和铜管五重奏不同，木管五重奏当中五件乐器的材质形制都各不相同，要让这五种音色完全不同、音高也不一样的乐器组合在一起演奏，和谐发声真的是难度极高。所以呢，木管五重奏的组合非常少见，甚至也是被专业人士称为不应存在在室内乐组合的形式当中。可是正是因为它的难度大，组合的不可能性一旦恰当组合，就会发生非常非常神奇的化学反应，音乐也是层次多样，色彩旖旎。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荷兰的木管重奏团，不仅仅有五件乐器，但是所有的乐器都是木管乐器。那现在我们在下半时段就来聆听上半时段就答应大家的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的段落。Thank you. 后宫又逃是由斯黛法尼编剧莫扎特谱曲的喜歌剧，在1782年7月16号维也纳的布尔格歌剧院首次公演。取材呢在来自于16世纪的一个传说，而故事呢其实是发生在土耳其的。在这部歌剧应该说里面也是洋溢着青春之美吧。这是莫扎特青年时代的纪念碑，原因呢就是在这部剧首演之后不久的8月4号，他就和相爱的康斯坦斯来结婚了。也就是说谱写这部剧的时期呢是他短暂生涯当中最幸福的时代。 Thank you.